以前听讲为咗移民，听话假结婚，有人申请公屋，又有人 假离婚， 上海人为咗卖楼搞咗四次 假结婚， 老老实实假嘅真真，你仲识唔识分啊？讲紧咧，上海有个地产经纪为咗突破限购令啊，不惜同客人假结婚，仲要哇四次咁多，其中一次已经去到哇老婆七张嘢，为咗卖楼可以去到咁尽，小弟佩服佩服。我系外国移民顾问 MJ， 好600蚊可以做到乜嘢呢？买到20罐午餐肉。俾白旗出去旺角爽45分钟，但600蚊可以买到人嘅灵魂。原来出嚟支持777，出嚟万灿奶妈，600蚊真系好捻大噶！我系强国生还者阿 Win， 欢迎你，欢迎到呢一集嘅强国 生还者。 唔系有个听众话中意咁样， 姐好。 阿 Win 上次唔喺度， 系哇，好耐冇见大家，好抱歉，好抱歉，真系上次未能出席我哋嘅网聚， 搬晒钱啊， 差唔多，我哋帮你做好多承诺噶， 例如咧， 例如我哋够 Facebook 嘅1000个 like， 你又讲你嗰啲强国嗰啲经历啊， 好多人问起你啊， 系啊， 好关心你啊， 希望 问你喺边点啊，带咗生果俾你啊， 喺入边点，佢讲到好似我系阿邓生。 喂，近排大家咩啦？发达啦，一个又话系600蚊啦，系啦，不一个直情好好生意添，我想过嚟紧，又话想试又话成啦。 的确好多人羡慕嘅， 我都有啲羡慕真系。 不过即系睇到 600蚊，你有去排啊？唔系你有去做啊？ 唔系你有咩路数介绍？ 即系睇到咧，会觉得好心噏咯，即系好感谢嘅，即系希望真系唔好执笠嘅友善。即系佢个新闻台真系搞得好好，佢真系实地去有一个卧底潜入去。假扮呢个支持阿奶妈，支持777三条七啊，咁喺里边经历过乜嘢啦？即系其实喺片，我哋一阵晏少少 share 翻去我哋强国生还者个 Facebook 专页啦。即系喺里边去接触嘅事，最后点样攞呢600蚊，而再突然间暴露身份去访问翻嗰、那个即系召集人啦。即系你会觉得成件事好黑暗咯。 因为咧就基本上我喺度计过条数嘅，即系嚟紧可能咧就有排乱嘅，咁有排乱又更加需要啲人啦，即系可能嗰个需求本身我记得我早一两年前听唔系600嘅，唔知400、500已经加嘅价，系啦，咁咧 通货膨胀差唔多， 通货膨胀咁同埋嚟紧可能即系越嚟越多啲咁嘅事件，又需要呢啲咁嘅人才啦，咁基本上我 觉得呢方面人才 系啦，咁我觉得基本上可能一年我谂都有10单8单做，至少一定至少 嗰阵 Juno 追车都好似冇咁高人工。 其实唔系，一啲都唔高。我睇嗰个报道系讲5个钟噶， 吓600蚊5个钟咯。 以前咧冇，即系我唔知道以前有冇啦吓。以前咧我小弟认识一啲嗰啲叫做老林公司啊。通常以前未必有一啲专门做呢啲嘢公司嘅，即系通常就系搵啲老林公司，譬如专做追车就系搵老林公司。咁老林公司一啲所谓特约演员都系演员啦，应该就起码200-300蚊一个钟咁样嘅。 咁其實反而咪仲少， 係少啊，一啲都唔高啊價錢。 但係有線個記者咧，親身經歷咧，裏邊就純粹就真係喺度玩電話，突然間出嚟舉下牌啊，即係可能扮下喊啊咁樣咯。 扮喊嗰啲，唔係，但係佢依家好似難度越嚟越高。我呢兩日睇新聞，直情要咧，即係777落區啦嚇，直情要錫佢喎。系你石佢点搞啦？石佢我唔知几多钱啦，几多钱我真系唔知 道。新利先， 佢冇新利，我见到佢 。即系依三齐 整嘅，但系我唔知佢系即系几多少钱，即系一剂嘅钱我唔知道。系啊，咁但系呢啲越嚟越高难度，即系我觉得即系会唔会越嚟越多人做烂事咧？咁即系呢啲市场我唔知啦，系啦。 其实呢啲系不嬲都知嘅事情嚟，我想讲有线系做得好，当然系啦。其实苹果咧一路都有报道呢啲事情，咁但系唔知点。解苹果嗰个公信力咧就比 不停，你当抹黑又好，或者苹果始终系过去几年咧都好似白旗话斋一路都唔持平噶嘛， 系 始终未系一个好持平嘅，有线即系感觉上会系持平。 其实苹果都有专门去报道，特登访问呢一佢又访问班红三军嘅，咁喺有线嗰报道都出现过嘅，就喺另一班人咁样，咁问佢哋嚟支持边个，咁嗰啲人都唔知道啊， 三叔公叫我哋咪嚟咯， 唔知道啊，支持嗰个咯，唔知道啊，咁其实都会反映到件事，其实呢件事。好多時我已經係唔止一次過想 share， 都唔係想嘅，就 share 過呢啲片咧，俾嗰啲 俾嗰啲藍絲啦，所 普羅大眾睇啦，或者普羅大眾啦， 即係唔相信呢啲事情發生緊嘅朋友睇，咁但係佢哋冇辦法啊！哇，我真係覺得 假嘅， 對方好犀利，因為咧對方做緊同樣嘅片啊嘛，係啦，對方做緊同樣嘅片就話你呢啲係假噶嘛， 跟住就會變到大家都收錢噶啦， 係啦係啦，你啲你佔中嗰班人都係收錢噶啦，即係將佢調件事反轉過嚟講，然後你發覺真係冇得同佢溝通嘅。好难沟通啊，系啊， 真系好难沟通嘅。我有一个亲戚嘅 group 咧，仲喺度即系 曾俊华嗰班都收钱噶啦，攞晒电话嗰啲。 仲喺个 group 度分享出嚟，即系我哋一个 WhatsApp 一个群组啦，仲即刻分享出嚟。林太好嘢，林太犀利，哎呀，香港有救了嗰啲。即系你会听到会觉得点解仲会有啲咁无知嘅人？ 系啦，所以咧本身咧今日小弟就好唔舒服嘅，大家两个见到，即系我唔依家燃烧紧我嘅生命咧，就为咗做呢集就讲翻呢个扑街选举， 吊住个盐水咧。喺度行啊行， 系啊！我依家去燃烧我生命，我依家 咪你就因为礼拜日收咗600蚊之后，寻日就去咗45分钟爽一爽嘅，咁几600蚊 内疚啊？ 边度啊？ 唔好，我哋唔好讲一样嘢。 OK OK， 好，不如我哋讲 边度都讲咗， 系咯。我问啊，拍旗俾我揼脚啫。 你知唔知我好尴尬先？ 唔觉啊？ 你唔想去爆你咁多嘢出嚟噶？ 红到面晒咁样。 即系自从网聚之后咧，不少版有见过我嘅真人咧。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斯文的正人君子，你不要抹黑我，你说 不是你之前是假人的 不是 我斯文就对不到正人君子的，我想到其他词语的 斯文 类咯， 是啦 OK， 喂，回到转头先啦， 今天主题是讲什么？ 今天主题呢，哇，特啱啱过了去的特首选举，回顾啦，总结啦，其实呢，首先呢，我就唔知呢个系咪应该叫特首选举，咁好地地好地地呢个系咪叫选举先？首先，但特首一定啱嘅，一定系选特， 都叫系选举嘅，两个人选出嚟都叫系选举。 系， 而家要千二个， 咁啊同埋睇边个选咯，即系你两个人选都系选举，即系两个人投， 只系得两个人投票都 系 选 举，一个人投票都系选举。 现任特首讲过嘅，任何符合当地宪制嘅选举。都是真普選， 都是真普選， 哇，真是正啊！跟住即刻啲人駁佢啊，話北韓啊真普選喎。 嗱，翻翻轉頭先啊，咁啊，翻翻嚟我哋依個選舉，講一啲選舉嘅情況之前咧，咁好歹我哋都強過新聞者啊。咁小弟咧前幾日就喺山東出差，咁亦都有同當地嘅一啲朋友啊，或者當地一啲同事啦、啊、去溝通過。咁其實咧，國內或者其實包括上次山東或者再之前嘅出差咧，大家都唔太認識而家嘅林鄭又好，或者曾俊華又好，或者胡官都好，是完全不了解的。 三個都不 國內的同胞們大部分都不了解， 直頭不知道香港在做普選、 知道的，知道會普選，但對於三個人的 background 是大家完全是沒有一個、誰是 代表什麼、即是會是有什麼背景、background、或者中央是喜歡哪一個、誰是反中央、或者誰 是香港民望局，沒有概念， 那都合理的。我們都不是真的很認識、希拉里和特朗普、 他國內就暫時是沒有一個說屬意、一定是誰贏、林鄭贏、定系边个？暂时系冇嘅， 又唔关佢事。 系啊，即系而家反而可以咁样讲，系即系呢个选举咧，关注到咧，我谂相信只系香港或者系部分香港人系关注嘅啫。 系，除非而家有个民主党嘅参选人出嚟啦，咁佢哋咧大概就会有啲人民日报啊嗰啲出嚟咧，就大力抹黑呢个人，哇！呢、這个人啊，唔知啊卖国贼啊嗰啲咁嘅嘢。 系，亦都调翻转咧，香港都即系毕竟系一个即系好重要嘅金融城市，即系喺世界嚟讲啦。 系。 其实呢次个选举结果出嚟之后咧，咁、其实反而可能即系唔系可能，直情系有一啲外国嗰啲报章啊，华盛顿邮报啊嗰啲，其实都有报道，即系今次呢个选举即系边个赢咗嘅，咁都即系有即系可能有唔同嘅角度啊观点啦，或者即系例如有啲日本嘅媒体就系直情讲到明嘅， 民望低嘅， 民望低嘅，即系有呢、這个中国大陆嘅所谓左右咗嗰个选情嘅嘅、情况出现嘅，即系有讲呢啲嘢嘅，咁所以都系有讲嘅，即系争在可能，即系可能即系当日可能你求其喺东京执一个日本人，佢未必达到你啦，系啦，咁但系即系都会有一啲国际媒体去关注或者报道嘅，咁即系毕竟香港都即系真系国际城市嚟， 系肯定。 咁其实翻翻去我哋即系呢个选举结果啊，即系又翻翻去我哋经常讲嘅一个词语，香港最黑暗嘅一天。 永远都系只系讲完，即系唔会有任何嘅行动或者有任何。 阿 Vin， 我呢个系绝对唔同意。 日日都系香港最 黑，莫名罪咧，罪系得一日嘅啫。 系， 即系你唔会日日都系香港最黑入边一天。 一日比一日黑， 一日比一日。 系啦，今日就系最黑嘅一日啦。咦？点解？ 听日仲黑。 系啦，咁啊，听日又系最黑嘅一日咯。 你讲开个选举，我首先想讲一个论点先，就系、是、咧，近呢我几个月都成日听到啦，即系甚至有啲填不准咧，我讲过，即系好多达官贵人都有讲过，你班香港人。当年你八三一，你唔好喺度随便巴闭，即系个政改啊！你唔好随便巴闭，你依家有得选啦，仲喺度又话依家又喺度闹随便巴闭乜咁样样。 咁我谂冇乜几多个入到闸咯， 绝对系误导啊！呢、這个系。 首先咧，即系我谂，即系听我哋强国新闻即系精明嘅听众都明噶啦，咁我都讲少少啦吓。 系。 咁咧，如果嗱我假设啦，真系当年政改通过咗，咁咧佢嗰个条件系咩咧？其实最关键嗰个点就系讲紧话咧。你入闸，你依家呢班人一定全部入到闸嘅，入到闸，跟住要提委会再筛啊嘛，先可以去到普选阶段啊嘛。咁、那个点样即系所谓出闸嘅条件系咩咧？出闸就系要600票或以上嘅提名，我先出到闸俾啲市民选。 冇错， 系啊，咁你 第一人一个选委应该唔止一票， 佢唔止一票嘅， 系 佢唔止一票，但系 即系你千二个选委啫嘛，你要有600以上嘅话， 即系基本上都你咯， 系啦，得一个人。 但系即系我到呢一刻都系认为讲紧话，其实呢个规矩系有少少违反人性嘅，即系例如阿 Vin。同埋 MJ 同埋白琪啦，去选特首。咁我当其中一个阿大飞系一个提委会嘅成员。咁其实人咧，我只会系就 prefer 一个啫嘛。我好难同时，我三个都掰晒，你唔会噶嘛。 即系你唔会用尽你嘅权利咯。 系啊，又或者讲紧话， 佢未必会提名两个咯。 系啊，未必提名两个，又或者讲紧话，其实。唔系你一样系，即系佢咁，其实佢出闸门槛系高得好紧要咯，即系要嗰班所谓提委会一半人，先可以去即系接受你先可以出到闸。 系讲白啲啦，如果我系个操控者，我系想操控呢个赛果嘅话，我只要控制住601人。咁基本上边个出到闸，边个入到闸，基本上 已经系控制晒噶，系玩晒。 咁而家边个操控住601人，就其实我觉得都好明显啦。 都唔需要喺度提出提及噶啦。 同埋其实咧，即系我呢几日都。即系好，即系谂咗好多嘢，即系好多人就话，唉、哎，个选举制度乜，其实我觉得咧，呢、這个选举制度或者依家香港呢个咁嘅所谓选举咧，其实个关键点就系讲紧话两样嘢嘅啫。其实两样嘢都系即系相辅相成嘅。第一就系、是、嗰个所谓提委会嗰个组成。你个提委会组成。渔农界有成几十票， 系香港仲有人捉鱼啊！曾经都系怀疑过， 同埋佢嗰个所谓渔农界嗰班咁嘅公司之前都有报道讲过噶，嗰班有求其开间空壳公司，跟住我做 register， 咁我唔知点解本身可能我本业咧，我系做零售嘅，但系我可以做到渔农界个提位嘅，系啊，呢个基本上系其中一个 好荒谬嘅一件事， 纯粹就攞个制度攞个 权控制啦，大陆嘅权控制咯， 攞权力跟住就攞提高佢影响力做生意啊。搵钱啊，实方便啦、 啊。其二就系你唔使讲啦，即系嗰啲疑似大陆嘅干预啦，一阵间可以再讲多少少。 其次咧，就系呢啲制度咧，其实某程度上就系、是、显示咗佢嗰个背后嗰个影响力啊。譬如你系想做特首嘅，你如果根据而家呢一个今时今日林郑佢哋选出呢个嘅方案嘅话咧。你係要令到1200個人 buy 你，咁1200個人入面如果再有人控制嘅話，就即係要後面控制嘅人 buy 你啦。咁但係咧，如果係當時政改嗰個方案嘅話咧，咁就即係要過兩關，先要嗰1200個人入面嘅其中601人 buy 你，再要全民普選。咁但係其實呢因為嗰1000人嗰個影響力太大啦 你連出閘嘅機會都冇。 冇錯啦咁所以呢你嗰個特首你嘅利益嘅考慮你一定唔可以考慮市民先囉你一定要考慮嗰班1000人或者1000人後面嗰 啲。佢哋鍾意啲乜嘢啦 係啦 ,exactly。佢哋話要香港起垃圾房就起垃圾房，佢要香港起樂園就起樂園咁樣，咁同市民嘅利益係未必一致嘅。 係， 所以其中我頭先一個即係想提及嘅 point 啊，好同意 MJ 嘅。 係啊， 其中一個 point 就係講話咧，其實其中一個關鍵點就係你有提委會係冇問題嘅，但問題就係個提委會係點樣組成？ 提委會嘅組成 係啦。 如果提委會都係公民提名，咁都仲叫做有多少少嘅邏輯。 去证实呢件事咧，呢班人都应该系为咗我哋市民去着想嘅。而家冇噶，而家我哋只能够自求多福，就系话啊，啲市民咪喂唔该你啊，求下你啊，你为香港人着想咯。我哋只能够即系一个劝喻建议， 冇任何嘅 请求系啦。咁佢冇任何约出嚟噶，佢使鬼听你讲咩？我话即系全港市民反对689咁样，我唔使理你噶。我千二人选我咪得咯，千二人背后嘅老细选我咪得咯。咁就系呢个规矩。我哋点解要反对佢嘅嗰个理由啊嘛？我哋要反对佢，我哋想唔系想话我哋唔中意边个系，我哋想制咗一个特别比较公平嘅规矩，就话喂，如果全部市民都掌握住个权力，当年有一个政客选举嘅时候，佢讲出嚟嗰个 slogan 咧，其实一次中的嘅，有得拣你先至系老板，我哋只系想攞翻嗰个权力，即系还个权利俾翻个市民。咁先至我哋想要嘅真普选 ,that's why 要真普选。 我唔知道大家当年占中系点样啦，我嘅占中嘅原理念啦，即系我都落过去啦，咁我的理念都系针对于、這个。 拘捕紧喎，真系。 我知啊，好快到大家噶。当年其实主要针对咧就系呢个嘅制度嘅不公平，就包括头先 MJ 提到嘅呢个选委会啊嘅成员。或者佢成立，其實係一個好唔公平嘅一個狀況咯。 冇錯， 係啦。咁咧，所以咧，我即係我，尤其是依個零兩個月咧，都見到好多網上嘅言論咧，都係講頭先我講個 point。你當年嗰個證據，你班友就唔使喺度搶巴幣。咁咧好多時咧就往往忽略咗，即係或者我啊，或者 MJ 甚至阿邊頭先提過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講緊話 601 票呢樣嘢。 冇錯，係 啦，大家要記住依一點，依一點係好關鍵。 市民呢一般普罗大众好容好佢哋未必会咁认识呢一堆嘢。咁跟住你同佢讲啲规矩又觉得好复杂。然后他就觉得好佢就想用一啲最简单嘅 concept 去理解成件事。咁当然啦，传媒嘅声音又大，咁啲人系咁讲，田北辰都系咁讲，咁我梗系跟佢讲㗎啦，咁样咁就变咗系一个咁样嘅嘢囉。 对，同埋呢其实即系我又即系改开其他嘢啦，即系关于次特首选举嘅其他嘢，就讲紧话今次特首選舉咧，我又覺得有少少特別嘅，即係相對以往咧，例如其中一樣嘢，我會覺得係點咧？啲消息啊，即係所謂即係嗰啲所謂未經證實嘅消息咧，係比以往咧多好多。以往都多，上一屆 吹流風， 唐英年同埋梁振英嗰次都多，但係冇今次咁多。今次咧，直情我記得近呢年齡入邊咧。全国好多人系话有机会被人阴掂做特首嘅， 曾玉成啦、啊， 曾玉成啦、啊，叶刘啦，梁锦松啦， 梁锦松、 陈德霖都试过。我头先谂紧啊，陈德霖系咪真系有啊？原来真系有，陈德霖有咪传过啦。薯片叔叔有一段时间传到好似好痕，一定系佢 巴元首添，巴元首嗰段时间咯。 如头先讲呢几个人，你如果俾你拣，你拣边个啊？都好难拣，即刻静晒，真系唔知点拣。 如果拣，我会拣薯片咯，即系夹万一系。 冇啊，头先冇 薯片啊， 好啦，咁啊，梗系拣薯片啦。 刘德华嗰啲选择，我觉得会更加好。 我发哥 OK， 咁啊，梗系 OK 啦，起码呢啲人哋都感受到嘅正气先。 系啊，发哥起码我行山会撞到佢先啦， 可能你行山会撞到奶妈咧，睇下行咩山。 如果咧，我咁样睇啊，即系好耐之前我都想。像过如果我是提委会啊，定系点样？你又要一个真系所谓咩啊？政治现实之下咧，要揾个接受到人咧，其实我都会 buy 曾玉成嘅。佢系喺建制派入边比较即系识得讲道理嘅人咯。 佢其实喺呢两年先系咁。 你可以话佢系做戏嘅，譬如占中嗰阵时咧，咁有班人去打烂块玻璃咁样，咁佢都识得出嚟，冇乘机抽水踩到脚就话，佢都觉得好明显打爆玻璃班人咧，同佔中嗰班人咧係兩班人嚟嘅，係啦，唔可以將佢混埋一談咁樣。 其實睇佢剪唔剪布啊，或者當年取態成個拉布嘅過程，你都可以感覺到咯。即係佢可以做到而家嗰個咩波啊？ 咩陳茂波？ 陳茂波， 即係 立法會主席 梁君彥。 梁君彦同埋佢嗰个财委会主席，佢嗰个剪布系粗暴地剪布嘅恐怖咯。你嗰阵当年都可以咁样做嘅。 而曾玉成系真系冇咁做， 系啊， 所以头先讲嗰几班人之中咧，我又几 陈建波、 啊、，OK， 我就几欣赏阿曾玉成先生咁。但系当然啦，考虑到佢背后，即系可能有阵时候有啲嘢系身不由己，可能有啲嘢系即系政治考虑吓，真系好多嘢要听中央话噶，咁就真系冇办法。 同埋咧，其中一個咧，即係消息亂咁飛嘅例子咧，就係咧嗱，嗰陣時就未話依家777咗啦，嗰陣時仲係傳緊啦，即係早幾個月前。咁咧曾經係同一日入邊試過兩份唔同嘅媒體，一份香港01啦，即係網媒啦，一個就信報啦嚇，報紙啦嚇。咁咧香港01咧就話接個消息就講緊話，黃光亞咧最不支持就係薯片叔叔啦，最唔支持啊。咁咧，但系信報咧，同日就話，又係話有個人話見完黃光亞就話：，喂，其實咧中央冇話唔支持曾俊華喎、即係啲消息咧係亂咁飛嘅，係啊，即係咧嗰種消息亂咁飛嘅程度咧，我係諗起大陸嘅，係、啊，即係你基本上咧係因為係你依件事上面完全係冇任何零透明度，呢啲特首選舉零透明度，咁、係人都知陰點啦，白痴都知啦，咁、呢個個個喺度估短估冇痛苦。咁嗰阵即系例如我嗰阵时阿薯片叔叔同习近平握个手就话，哎佢一定系啦咁样样，跟住有人话唔系，嗰阵时薯片叔叔咁多民主派撑一定唔得咁样，即系基本上咧，我哋陷入咗一种咩咧？陷入咗一种叫做咧，我哋净系信阴谋论，其实即系不停系信阴谋论。其实个选举，即系我觉得无论系任何地方嘅选举，一定系阴谋论嘅。但系咧，唔会好似中国嘅地方，或者香港咧，依家咁样咧。即系多得如此难以想象，即基本上任何一件事，因为冇资讯极度不流通，因为资讯极度不流通，同埋你冇准，你唔知佢准则喺边度啊，系你哋 measure 唔到所谓， 系啊，咪完全又系嗰啲制度扭曲之下形成嘅效应咯，系咯、啊，关我哋鬼事咩？嗰啲黄光亚之前边个啊？ 真系我哋有一选择 咩集握手啊，董抱抱啊，啲关我哋鬼事咩？我唔应该系考虑一个候选人佢呢啲嘢噶嘛？ 同埋讲句坦白嘅，其实我哋相信呢啲阴谋论又好，或者相信呢啲消息都好，我哋系无从选择。亦都無權去選擇，冇辦法去左右到呢班選委嘅投票。 其實好盡力嘅，我 even 去到真係選舉嘅，我都仲係相信咧，我願意相信咧， 這裡會有希望。 係啦，真係，即係因為我唔識個千二個選委，我就覺得你唯有相信啦，系啦，我哋尽量做，尽量去，唔好就咁觉得，哎，我哋冇得拣噶啦，我哋冇希望噶啦，咁样，我哋仲系想表达我哋嘅民意咧，支持边一个嘅，咁然后希望嗰啲选委咧就会根据我哋嘅民意去投票咁样，咁但系最后结果冇成真啦，咁但系我觉得呢个相信都好紧要嘅。 选委咧，其实都好多真系有心人，因为我本身咧，即系我唔开佢名啦，唔好啦。咁我有个大学同学咧，系其中一个选委嚟嘅。咁佢系即系佢真系自己喺佢嗰个界别度选出嚟做咗选委嘅。咁佢好有心嘅，但系即系经过今次之后，佢都一种好重嘅无力感，即系基本上系。佢都我做准晒啦，可以点啫？ 冇啊，对方揸住601啊嘛， 系啊， 对方唔止揸601添， 系啦，七百几噶， 系咯， 系啊，你冇计啊。咁咧嗱，所以调翻转咧，头先咧，讲翻即系佢咩黄光亚啲咧，引申到一样嘢就系讲紧话咧，今届嗰个疑似啦吓，我费事俾人拉啊，讲紧疑似算，疑似中央干预咧。就我覺得比之前係更加嚴重咗好多，即係嗰個赤裸裸嗱，以前有冇干預係人都知有啦。咁但係問題就係講緊話，以之前係冇咁赤裸裸得咁緊要，即係我唔會把口講出嚟、你依家你直情你睇下嗰啲乜鬼譚慧珠發徐嘅態話，喺上完北京開會啊，基本上咧中央都係屬於林鄭月娥啦呢啲，即係佢基本上 出口實咯，出口實咯， 係啊， 佢出口實得嚟，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佢根本當你班又唔係嘢，係 啊， 係啊，即係佢以前咧嗱，你講曾蔭權選出嚟嗰陣時候，你唔會特登講，即係你唔都有，但係唔會咁赤裸裸講到明話，喂，中央屬於邊個邊個㗎，又或者曾俊華，如果選到中央不會任命，你唔會講呢啲咁嘅説話嘅，即係以前咧，起碼咧嗰、那個大龍鳳咧都做得好睇啲，嗰、那個循環嬲氣啊！做得好睇啲， 而家做得好求其咯，根本或者系完全冇理过你哋嘅感受。 系啊，系啊，系啊，近几年已经系咁，由当年白皮书开始，已经越嚟越系咁噶啦，即系已经系基本上系一种暗示，中国好中意用一啲暗示啊，系啦，暗示就话俾你听，总之而家最话事嘅就系我啦，系啦，你班人即系收声，系啦，总之你大家都知道。即使你最多你咪揭示呢样嘢不满咯，但系你系会知道而家话紧事系中央啊嘛，佢就系想佢就基本上系想 发放咁样 message 出嚟。 哦，佢唔系暗示啦，佢依家成明示啦，明示就讲紧话你唔投林郑嘅话，你哋冇运行。佢直情佢都要开到口咁讲。 系，同埋即系啱啱我哋今日录音系星期二啦，咁今日最新鲜即系朝头早嘅新闻就系话，居然可以有部电脑可以系。布室唔见咗嘅，里面系有细依千二嘅选委委员， 再加全港选民， 再加全港选民嘅资料，咁真系会就好即系会感到好心寒，同埋一个可唔可以咁讲叫白色恐怖啊？ 同埋咧，嗱，我想讲咧，嗱，我就算呢单嘢唔关，我当真有人偷唔关政治事 啊！ 依、這个 database 都好值钱，我想讲， 系 你卖出去都卖唔少钱，我想讲。 你愿意出几钱卖 啊？哇！依、這个无价之宝，我讲。 但系呢单嘢就我觉得都未可以落定论嘅，唔知咩事啊！真系， 即系你又系嗰句啦，即系我一定系用阴谋论去理解成件事咯。 冇，暂时未知咯，因为你得啲选民资料又唔知佢投边个嘅。 讲到又似陈陈，又话 知埋头边个就大件事啦。 严子文又话验依样嗰样， 嗰啲就选委啫，关你平民咩事？ 系啊，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头先我提开，即系大陆干预啦，系咪真系中央干预又好，西环干预又好，总之干预啦。呢样嘢咧，其实咧，我本身我唔系薯粉嚟嘅。咁但係呢其实我係会等阿薯片叔叔阿薯唔抵。 即係师傅你都係属于。 我等佢唔抵啫。即係点为之唔抵呢我未必係真係好残佢但点解等佢唔抵啦三个候选人喺我眼中都系建制派候选人、都系建制派嚟嘅。咁、你最多薯片叔叔系温和嘅建制派嘅所谓叫做。即系我啲用可能用人情嘅角度去睇啦吓。喂，你薯片叔叔喺政府咁多年，仲做埋财爷添，冇功都有脑系咪啊？喂，依家你班友为咗咁嘅选举，又话你咩外国势力啊，又颜色革命啊，又美国势力勾结啊，乜乜乜乜。哇！你使唔使咁凉薄啊？乜乜党系咪先？系啊，真系喂！你呢啲嘢讲真，你做咗咁多年，系咪先？即系摆到明，你唔系自己人都唔会俾个财爷你做啦，俾条锁匙你管啦。 系 系啊，去到呢啲位，干惨到你好似即系仲衰过戴耀廷咁。 系 系啊， 政治就系黑暗噶啦。 同埋嗰种凉薄系好心寒嚟嘅。 唔紧要啊，佢哋凉薄啫。香港市民嘅身真系所谓咩啊？公道自在人心啊嘛。香港市民就一定撑硬嘅财爷噶啦。 同埋 你而家撑都冇用啦。你三条柒上咗去之后，你财爷应该都冇运行噶啦。 佢直头冇谂住再任公职啊。但系我觉得都感动嘅，即系有啲我一向认识嘅人啦，即系唔系真系识佢，而系我知道佢嘅形象，譬如话森美啊、Ben Sir， 唔知你有冇睇下曾俊华 Facebook 嗰条片咧？即系呢啲人喺我眼中，佢哋系一向都系企喺叫做市民呢一边嘅，系啦，一定系黄丝呢一边噶啦，系啦，虽然佢唔系真系出嚟地做一个领袖人物咁样，系啦，咁但系佢哋都会系服呢个曾俊华先生咁样。咁由佢我嗰阵时以前已经睇佢嗰啲书咧，咁佢嗰阵时已经开始讲阿曾俊华先生未选特首嘅时候啊，系点样去业余去教剑击队啊，好多公益事务佢会做啊，即系可以确认呢一个系好人，亦都系一个帮香港嘅人，呢啲嘢系。即係喺建制派唔未必係全部都咁容易見到，咁而呢一個人係肯出嚟幫手，又大家肯承認，而佢冇得玩係真係好可惜。 反而咧，即係相對可能主流好多民意係支持薯片，我 OK 薯片叔叔嘅，但我最欣賞咧，反而就係我婆婆成日話佢咁老都出嚟選咩啊？嗰個胡官 ， 因為咧佢有一樣嘢令我都幾深刻印象，佢就係咧突破盲點。佢點樣？佢其中一個政綱係突破盲點嘅，佢就係話要為基本法廿二條立法。其實就係依家香港問題，或者甚至我頭先講嗰個選舉問題，其中一個關鍵點。廿二條係咩嚟呢？防內地干預香港事務。係，其實依個先係香港依家所面對嘅問題，或者依個選舉面對嘅問題，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 但一路都冇人講過，喺咁多年嘅政府裏面，即係 蘋果都冇講過嘅， 基本上都冇講。 係啊，即係咁多年 重點高調或者去提及過依一件事。 系啊，咁 做到啊，好啦。 基本上做到咧，有天方夜谭嘅， 冇可能噶啦。 我觉得唔系，做到系中央唔肯放有一回事，香港人自己跪低先系最紧要嗰件事。 由689当选开始，香港人已经彻底嘅跪低了。 香港人要越嚟越多相信我哋做到。如果我哋都唔相信自己做到，就真系冇可能做到。 反而咧，我讲翻胡官先，即系胡官佢讲呢个基本法廿二条呢样嘢嗱，孤物论。佢系做到或者做唔到，或者立法立到法或者立唔到法。总之咧， 佢，我覺得佢其中一個最大意義咧，就係突破盲點，就係同翻香港人講。你依家香港面临最大问题，未必系讲紧话你有冇嗰个所谓真普选，亦都未，亦都未必系讲紧话即系其他啲房屋啲，当然系问题。但系咧个重点重中之重，啱啱我听完呢句说话系咩咧？就系内地干预香港事务，香港缺乏呢个主权，先系一个其中嘅最大嘅问题。 系啱，绝对系。好啦，剩翻最后一分钟，我想讲嘅咧，其实好多嘢想讲嘅，不过试下一分钟就可唔可以总结到啊？小弟系一个移民顾问啦，咁咧我好开心，但系亦都未必对我可能系一种倒米嚟嘅。好多人以为咧，林郑月娥上台之后咧，移民好好生意，我可以喺度倒米，又唔系、哦，香港人咧其实系一个现实主义者嚟嘅。大概林郑当选过一个钟咧，可能有少少失落，但系好快亦都系重新上路。我哋愿意去相信。唯有亦都唯有相信林鄭係一個好人，曾俊華先生都係咁講嘅。咁佢係會為香港做好事。咁我亦都覺得，如果你一開始就 default 覺得佢一個妖魔化咁樣咧，佢想做好事都會好難。咁所以我希望其實我哋或者可以俾啲時間佢，亦都大家可以重新重拾呢個希望，去守護住呢個香港。我唔係叫大家唔好移民嘅，係啦，大家可以多個選擇嘅。咁但係如果相信香港嘅話咧，應該係會有好嘅結果嘅。 仍然要相信這裡會有希望。 好啦，咁我哋下次 見啦。 好。